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新年新的开始没有讲到以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美好的清晨，你聚集众儿女来到你的跟前，求主赐下宝座在我们中间，你来接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主你借着不配仆人的口，能够把你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让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造就。求主就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底下我们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新年的开始，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计划。那在新的计划当中，我们都需要定一些心智，要做一些决定。那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做一连串的决定的啊。譬如说你清晨早上起来啊，你就要决定你是要跳起来，或者是还要再留在这个暖和的这个被窝里头再睡它15分钟，那这你要做决定。那你要怎么样吃早饭，吃什么样的早饭，穿什么样衣服，打什么样的领带，对不对？这个都要做一个决定的，啊，特别是你要开车要去这个上班的时候啊，如果是外面是下的大雪，你一定会打开收音机听一听今天到底要下多少的雪。那根据这个雪的这个厚度呢，你可能要决定你是要开 highway 还是要开这个local 的路啊。那如果你有 SUV 的话，那你可能你就是两条路都可以开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都是需要靠着我们过去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按照你能接收到的这些信息，你要做一些决定。那这些决定呢，是一些很小的决定。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决定是一些比较高的层次的，那这些决定呢会产生一些深远的这种的影响的。那这些决定呢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啊，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常常有错的，对不对？那当我们有错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更要小心，因为当我们这个信息不健全的时候，这个错误率呢是非常高的，起码有1/2的机会。那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牧者叫 Rick Warren， 他说这个生命的数值在于我们所做的抉择的品质啊。你当你这个做的决定，你是一个非常周全的这个决定，那你这个数值，你按照这个决定会塑造你的生命的，那你的这个生命呢就会有好的数值啊。所以我们看到做抉择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商学院的学生，他去在这个课程里面，他需要去访问一些企业家的。那他就访问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那他问这个企业家说，你做这些成功的决策的秘诀是什么？那企业家说，我是从经验里面得来的。那这个学生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经验呢？企业家就说，我得到这个经验呢，是从错误的决定得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错误的决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对不对？当我们从这个错误的当中，我们能够吸取这个教训，吸取这个经验，那就可以以后的这个做的决定呢，就不会有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里面啊，我们看到雅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一定会有试炼或者是试探这些困难啊，不会说没有，而是什么时候会来到，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困难问题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正确的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雅各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雅各书实在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一卷书啊。从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做基督徒的可以照着他的教导，可以避免争论，可以从圣经里的话语里面蒙福气，可以得到一些理财的智慧，还有如何面对未来，而且呢，能够学习到一个真正的信心，啊，也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管束自己的口舌，还有啊，怎么样的面对这些苦难当中能够得好处，怎么样的胜过试探，怎么样和人相处。所以你看看这么丰富的这一卷书啊，很可惜啊，我们这个有的团契教得非常快，一下就过去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仔细的思考啊，大家能够把从这个书里面所思想的不妨在讨论当中啊，能够应用到每天的生活里面，那就是大利了。那这个雅各在这里呢，他就讲到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那基督徒通常是怎么样的光景。那他说基督徒呢，第一个就是有问题啊。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犹豫不决啊。在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难能够有一个这个完美的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呢？雅各说，因为人他心怀恶意啊。心怀恶意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就说有两个心。当然如果有两个心的话，那真正有两个心的话，那就很困难，对不对？很少有人有两个心，大家都是一个心。他这意思是什么？就说你两个心，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两个心呢，很不幸的还是不一样的心啊，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互相抵触的这个意念，所以呢，使得你永远不能够下结论，永远不能够做决定。那保罗他自己他就有这一种的思想啊，他曾经在罗马书七章22-24节里面说的很有名的话啊，他说他心里面他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他肢体里面，就是他肉体里面呢，他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律，是思想这个世界的，是思想这个肉体的情欲的。那这两个就在内心里面互相的征战。他说我真苦啊，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有这样的犹豫不决的问题，他们所做的出来是什么事呢？他们就是一面求告上帝，他一面呢为自己筹算，自己来做主张。这是一般基督徒常常有的现象啊。他一面跟神求说，神啊，求你赐下你的旨意给我，让我知道该怎么样顺从你。其实他也应该知道整本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啊，还跟神求什么？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还做一些这个后备的东西啊，来自己来筹算，自己来做主张。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最有名的啊，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叫亚伯拉罕，是亚伯兰跟他的太太这个撒莱啊，他们没有孩子。当然这个撒莱就紧张了啊，结果让他的使女夏甲啊来为亚伯拉罕生个孩子，希望能够做他的后代啊。他既然知道神会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安静的等候神咯。可是撒莱还是要用世界的方式，人的办法来做这个另外的事情，结果造成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的 忧患一直到现在啊，因为这个夏甲他所生的孩子就是这些阿拉伯人的后代啊，他们一直在攻以色列人啊。还有呢，扫罗王也是如此啊，扫罗王在等候这个撒母耳去献祭，撒母耳叫他等七天，他等到六天半的时候他受不了了，怎么撒母耳还不出现呢？他就自己去献祭去了。很奇妙的，好像撒母耳就在旁边等着他似的，他一献祭撒母耳就出现了，说你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这种的建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常常我们跟神求，然后我们再用自己的方式。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巴兰啊，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巴兰这个故事，是在民数记22到24章里面。这个巴兰是在这个米索比拉米亚的那边的一个异教的一个术士啊。那个时候的术士他们觉得说他们的能力强，他们可以通各样的神，所以他也说他自己是通我们这以色列的神。但是呢，当这个另外一个摩亚王，他看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地了，他们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啊，那在那里驻扎的时候呢，摩亚王就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人虽然听神的话不攻击摩亚，但是摩亚王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想他的办法啊。这个摩亚王叫巴勒，他就去找这个巴兰啊，那知道这个巴兰是有能力的术士，要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他觉得说以色列人受咒诅了，他就可以去攻以色列人。那结果呢，怎么样呢啊，这个巴兰他说他认识啊，他知道这位永生的神，那他说他要听永生神的话。其实呢，他只是在等候机会，希望这个巴勒能够给他多一点钱啊。所以呢，他第一次这个巴勒来请他，他拒绝了。那第二次巴勒又带了一大堆更多的钱来请他，那这个时候呢，他说他要听一听啊耶和华的意见。结果耶和华说你可以去，但是呢你要照我的话来说啊。所以在路上呢，这个神多番好几次啊派了这个使者拿着刀要拦阻他，又让他所做的驴子能够讲人话来警告他啊。结果他最后他听话了，就是说他去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是在做咒诅，而是要做祝福的话。所以有三次啊，这个巴兰很听话了，他就是祝福以色列，甚至他没有咒诅，甚至祝福以色列。所以这个巴勒王很气恼，说我付你钱三次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你去帮以色列人，你到底是帮以色列还是帮我啊？那最后呢，他就巴勒就是就让巴兰走了啊，不要他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怎么样呢？其实他没有走，巴兰没有走，巴兰还是想念着这个巴勒给他的钱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民数记31章的时候，31章第八节跟第十六节，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巴兰呢，后来还是向巴勒建议了，用这些摩亚女子啊，骗这些以色列人啊，跟摩亚女子去淫乱，然后呢，又拉着这些以色列人去拜这个偶像巴利神啊。所以耶和华发怒气了，发怒气就惩罚以色列人了，惩罚以色列人就有了瘟疫，24000人死了。你想想看，这个巴兰是多么的阴狠啊！啊，他不借着这个别人的手，他甚至借着耶和华的手来杀死这个以色列人。 啊，所以当然耶和华对这个巴兰是非常愤恨啊，所以呢，他后来这个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去攻击、去攻打米甸人啊，这些米甸人就是跟这些摩亚人是在一起的啊，是他们所造成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伤害啊，所以呢，在这个31章里面。当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的五个王的时候呢，就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个巴兰就是那个术士啊。所以我们看到巴兰他其实没有回去，而是他仍旧留在摩亚那里啊。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去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巴兰给杀死，向替神来报仇。所以我们看到当人他可以做决定的，像这个巴兰，神既然跟他说的那么清楚了，又三番两次的赐下异象让他能够看到神的旨意了，他就应该顺服，给神替神来祝福以色列人，他就回去就没事了。但是呢，他仍旧想念着那些金钱，所以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是什么？连他自己的性命都失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人没有定见，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混乱。那在经文里面这个雅各所说的这种的反复无常的这种混乱，他的原来的这个字呢，就是一种醉酒人的这种的光景。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醉酒人摇摇晃晃的，他站都站不住了就是这样的不稳定的情形。那这种不稳定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光景？不稳定的光景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会产生不稳定的情绪在这种不稳定的这种情绪的光景呢，你会怀疑你自己能不能做这些事情那你情绪不稳定，你也会怀疑别人别人他做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是冲着我来的，或者是他有什么坏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稳定的心情呢，常常会造成一些对别人都是用最坏的这种的思想来思想不把人所做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他偏偏是往坏的地方想。因为什么？他自己心里面就已经先败坏所以当你有这种不稳定的这种光景呢，就会造成第一个是不稳定的情绪。那这种不稳定的情绪会可能会一下欢喜，一下快乐，一下就是愁苦，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恼怒，不能够控制自己。那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光景。另外一种呢，是会造成不稳定的这种人际的关系或者是在婚姻里头在婚姻里头你不能够持守这个婚约，不能够持守结婚的时候当时的承诺，那人际的关系跟你这个配偶的关系出了问题了，或者是跟你子女的关系你对于这个孩子下班回来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受气了，被骂了回到家里面第一个是找你孩子开刀那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人际关系，让孩子看到你呢好像看到老虎一样，那这也就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亲子的关系。那人际的关系也是一样跟你的朋友，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这都是因为不稳定的情绪所造成的。不稳定也造成了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问题。那当我们这种的属灵方面的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造就自己，也不能够造就人。 雅各书后来在四章三节里面他说，你们求也求不得，得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宴乐中就是在你们自己肉体里面的 这种的喜乐里面，啊，不只是在吃饭而已，啊，吃饭，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只是说宴乐中，但是英文讲得很清楚 your precious，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这种的情形都属于在这里头，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灵命不稳定的时候，啊，我们向神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向神求，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求的一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好处的，啊，是要让我们自己喜乐的，那神就不会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是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只是求我们自己，这样自私这样窄小的求一些东西的时候，神是不会应许的，啊，所以那就是当我们求我们自己的东西，看到我们自己好处的时候，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妄求，啊，妄求的事情不是合神心意，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这些后果，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知道这些都不是，啊，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且呢也是会对我们的生命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啊，我们要，啊，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举出这些问题出来，雅各是非常实际的，他就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决，啊，有当刚才讲的这些问题都出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雅各说要求智慧。智慧是什么？啊，智慧跟知识差别在哪里？对不对？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要求智慧，我们怎么不求知识呢？弟兄姐妹们，知识几乎大家都有了。啊，知识这个东西呢就是资讯或者是英文的 information， 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我们特别是在北美的中国教会的，啊，大家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或者是博士后，那这些知识多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一车一车的一样，那这些知识是一回事情，那你要有智慧那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因为这个智慧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有果效的来使用来应用这些知识，这个就是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我们要向神求的，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很难得到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智慧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情，看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啊，我们可以当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看我们人生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到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这样埋怨一些人或者是埋怨神了，啊，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操练，那当我们有操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思想到这可能是神在预备我们，啊，神可能看重我们要先操练了我们，我们才能够被他大大的使用，那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高兴，我们不会说埋怨神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些困难，或者是埋怨别人为什么你给我这些困难，啊，可能是神使用这个人让你有困难能够得到成长，或者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配偶的角度来看这个婚姻，对不对？你常常说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为什么 我的配偶我的妻子天天这样的对待我，都是自己自我，可是你从你的配偶的角度你来看， 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是看法就是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啊，你会发现这你的配偶也需要被你来照顾，你的配偶也需要被你来好好的来慰问他呢。那当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婚姻可能更美满一点。还有就跟刚才讲的，从子女的角度啊，你来看这个亲情的关系啊，如果你老是从自己做父亲做母亲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啊，那你换一个角度，从你如果是你从你孩子的角度你来看你自己的这种的表现，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太严厉了，是不是没有这种做父亲的爱表现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调整啊。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很容易的，我们本身我们就知道啊，教养孩子这些东西我差不多的人都知道，但是呢，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能够看得出来，这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得着的，而是要向神来求的。所以当我们要求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求呢？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承认有这个需要。很多时候这种事情的发生啊，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些冲击，我们觉得说我自己可以顶下来，我可以做了，没问题，靠着我自己啊，我不需要别人来参与，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就行了。但是呢，偶尔常常就是不能够突破，不能够超越，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要，我们都有困难，我们都是不足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先承认。那如果我们承认了有需要，我这个帮助就可以远远的来了。因为什么？当我们拒绝的时候，这是一堵墙挡着的。神的这种的恩典呢，神的这种帮助进不来了，因为我们自己把它挡住了，说我自己我不需要，我为什么需要？当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一个病人也是一样，常常有很多的病人说我没有病，其实他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他拒绝医生的照顾，拒绝人的关怀啊，他守在他自己的这个堡垒里面啊，他不要外面的帮助，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医生是一个这个最好的医生都不能帮他，为什么？他拒绝受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有需要。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人他拒绝呢，就是因为他有这种骄傲的心，对不对？他骄傲，他说他可以做，他可以 take care 他自己。那所以箴言里面说，骄傲来，羞耻也来，先孙的人却有智慧。就是说有骄傲的人，他如果持续的骄傲的时候啊，他的羞耻也就会来，因为骄傲的人最后就是失败，因为神也是这个排斥骄傲的人。那如果你谦卑啊，谦卑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先谦卑下来啊，不要以为自己都有了。就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啊，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都知道，教会里面的人他自夸，他说他饱足了，说他丰富了，是不是？这都是骄傲的表现啊。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各样的帮助。第二个呢，当我们承认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来求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向人求，人是不足的， 他虽然他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他有特殊的造就，但是呢他还是人而已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的这种的神在那里啊，他是智慧的源头，你不向智慧的源头来求，你向谁求呢？啊，你向别的教会去取经吗？别的教会有别的教会的困难，别的教会它有别的教会的资源，跟我们教会不一样啊。我们只有向神求，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什么？它是智慧的源头。在这个箴言八章啊三十还有33-35节里面讲到这一位智慧，他把智慧拟人化了，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思想到，这也是讲述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创始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参与了这个创造的工作啊。所以说到这位智慧常常在神的面前荣耀。只要听从智慧的人，那个人就会有福啊！因为寻到智慧就寻到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啊！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啊！所以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是求对了啊！我们不要向人求，人能懂多少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思想怎么样向神祈求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他向神求，神就让他得着。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所罗门王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的所罗门王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这个智慧是他一生下来就有吗？没有的啊。当他接了他的父亲大卫王的王位的时候，他就是向神来求智慧啊。那在这个列王记上四章的时候，这个神就问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我就赐给你。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这个福气啊，对不对？你有这个机会跟神求什么啊？就好像那个一些电影的故事里面讲到瓶子里面的一个基尼啊，那你跟他求三样东西，他三样东西都给你啊，多好的运气啊！这个所罗门说，神对所罗门说，你跟我求什么，我就都给你。那所罗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跟神来求一些这个世界人要的东西呢？没有啊。所罗门就跟神说，我希望能够有智慧，能够有智慧来判定这个国内的这些审判的事情啊。他知道他的这个国家是非常大的国家啊，非常强壮的国家，有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他不能够解决的。那不能够解决，这个国家就会混乱。那这个混乱呢，对一个王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他也不能够做得长啊。所以他要跟神求，就是赐他一个这个能力，能够判断他的名。那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啊？耶和华的回答就在列王记上3:11-13里面，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啊。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跟耶和华求长寿，活到90岁100岁，一直在这个以色列做王啊。他也不求富，也不求说他有仇敌，把这个仇敌全部都消灭掉，他就晚上可以睡得好觉啊，不用担心这个仇敌来这个逼迫他。可是呢，他单单的他就求智慧 那神呢就答应他，答应他可以得到智慧。不但如此，其他的没有求的也都有了，所以神也赐给他富足，也赐给他尊荣，还有在这个世的时候呢，所有的王没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再聪明的。那在后面的一段经文里面也讲到他可以得到长寿，所以他没有要的神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求智慧，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应论而解了。那这里他也雅各也告诉我们，向神求以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心，我们要期望得到。我们知道向神求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的事情能够成就，就是要有这个条件呢，就是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期望说神会把这一件事情成就，那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等候神来成就。同样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对这个神的信实是没有任何疑惑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我们不要疑惑。当我们疑惑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当我们向神来求智慧的时候，神必然会供应给我们，他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来应付我们面前所面对的这个困难。那这个雅各呢，在这里他就讲到这个疑惑的这种的光景，好像是在这个浪里面的一个瓶筛一样，瓶筛我们知道是浮在水面上的，这个浪怎么冲，那瓶子这个瓶筛就怎么移动，对不对？他根本他没有办法，因为什么？他的这个心不坚定，所以这种疑惑是造成我们跟神的这种的关系的这个隔绝的。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就不会把他要给我们东西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来求。那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的门徒大门徒彼得记不记得他在这个新约马太福音14章28到31节里面，他跟耶稣基督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晚上从这个海面上行走，来到这些门徒的船边上，那门徒还以为是遇见鬼了怎么会有人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呢，对不对？那结果他们发现是耶稣在那里，那彼得就说了，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如果呢，应该说既然因为他看到是耶稣了，他看到耶稣居然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有这样大的能耐彼得这个时候他一定他要这个本事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知道彼得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渔夫渔夫，他要打鱼，他要限制他的地方是在船上面，对不对？一定要在船里头，到了这个湖上面才能够打鱼。那如果他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本事，能够在水上面行走，那他这个打鱼多方便呢，所以他一定要学的，对不对？他说，主啊，让我能够从 水上面可以行走。那耶稣说，你过来了彼得就下了船，就走在水面上面。他居然他真的可以走几步，可是走几步以后呢，他看到这个水在动来动去，他就害怕了，他就怀疑了，说我怎么能够在这上头行走我不应该，人不应该是走在水上面的，应该在水里面游的。好了，他就真的他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我们要凭着信心，既然有这位信心的主他在旁边， 他可以赐给我们这种能力，我们就走过去了。结果呢，彼得只有用这个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文来求主啊救我，最短的祷告文。不过这个祷告文也挺有效的，对不对？耶稣用手一拉就把他给拉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期望神的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相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必然会按照他的旨意来赐给我们。雅各第三个他讲到，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既然我们向神来求取解决的方案，神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求取呢？雅各说，神是一定会应许我们的啊，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既然我们跟他求。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神，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谁啊？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不断的赐予的神。换句话说，神不会说是一次答应了我们的事情他就说你就得了一个愿望下剩的我不管你了。神不是这样的神的啊，神他是一直的不断的赐给我们这些智慧的神的。只要我们有需要，神就会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求。因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所讲的这个格式呢，是现在进行式的这种的话语啊。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你现在他是一直的持续的给的，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啊，神已经给过我一次了，事不过三啊，我可能我只能够求两次以后就没有了，不会的。神他是不断赐给我们的神，而且呢神是一位慷慨赐予的神啊，神是非常慷慨的。就是说慷慨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大方，他没有条件，他没有保留的都赐给了我们啊。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里面，主耶稣说，神呢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我们的神的他的这种特性啊，他不会说是你是一个坏人，今天的太阳就没你的份儿，你在旁边站你晒不到太阳，好人坏人都晒了太阳，下了雨了啊，不会说是在这个义人的田里面这个雨水充足，旁边的这个恶人的田里面就不给他雨水啊，这个雨水来的时候大家都有分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他不会说是有任何的条件，也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的。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这一位神呢，他是一位欢喜赐予的神啊，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欢欢喜喜的来赐给我们所需要。为什么？这里经文里面也没有讲到这个欢喜，但是呢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斥责人，这个不斥责人的就是代表欢喜。斥责人是什么？当你跟他求的时候，他指责你，你为什么你要求这件事情啊？你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你还要这么多东西？我们神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他不责备人，他很容易让我们亲近，他是非常同情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当我们错求的时候，他不会让我们难堪的。 他了不起他就不给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求错了啊，但是呢他不会指责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神他是很愿意来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求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本性他是不断的要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态度呢，他是很慷慨的赐给我们，他也是非常喜乐的赐给我们这些智慧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就发现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只要跟神来求智慧求帮助，他会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面对的有很多的困难啊，在北美特别这个时候啊，特别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很多人他有困难，那我们就要向神来求。在其他的地方有不同的困难，我们也是要向我们的神求啊。所以我们看到向神求的时候，你说向神求神都给我吗？不见得啊，可能神不会马上给你，因为整个事件的发生还要跟整个大的环境来配合啊，所以他不会说是马上给你。如果能马上给你，哈利路亚，感谢神。那如果没有回应，说不定是神拒绝了，因为是一个妄求的事情，或者是事情还没有到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要凭着耐心坚持的来等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清楚啊，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啊，不是每一样事情都要拿到神的面前的，神都要给你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是要跟神求智慧，跟神求他就会给的啊，不是说我需要一部新车子我来跟神求神就会给我一部新车子，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在今天也不能这样应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是要跟神求智慧，神就会赐给我们，这个是他应许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主啊，你真是恩待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能力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求主就帮助我们，特别是纪念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工作方面在家中都有一些困难，求主就恩待他们。主啊，在当他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主啊，你就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知道在这困难当中应该如何的面对，如何的能够借着你的大能你的智慧能够走出他们的困难，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看到你的大能的扶持。求主就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做最好的抉择，在这抉择的当中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一起向回应圣诗第419首。借我赐恩福，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